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86集。 侯宁一直是个很矛盾的人，一方面，他极度恐惧社会，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十分自负，尤其是在这个时代，他有高超的电脑技术，他经常感觉自己像个刺客，躲在角落毫不起眼，可是能给那些看不起他的人致命一击。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。但角落毕竟是角落，阳光一照，里面所有的垃圾和废物全部原形毕露。 你不要觉得自己很了解他。 侯宁冷冷道， 他早就不是你熟悉的那个人了。我们被浪费太长时间，这整条街上比我们厉害的人有几个？可我们现在什么样？你不用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鼓励别人重新开始，坐牢的又不是你们。我们自然有自己弄钱的方式，用不着你。 侯宁说到一半，再次被朱韵推到墙上。田修竹过来拉住他的手，小声说， 哎，冷静点。 朱韵眼眶发红，极力压着自己情绪， 别拿自己跟他比，凭你也配？ 如果不是田修竹拉着，朱韵恐怕已经掐住他的脖子了。他指尖锋利，抵在侯宁下巴上，一字一句道， 有一点你要清楚，他是坐了牢，但他跟坏人半点边都沾不上。 侯宁被那神情震慑住，喃喃抵抗， 那是从前，你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。 朱韵不跟他废话，他在他身上粗鲁地翻出手机，打通上面唯一的联系人。对方懒懒地喂了一声，朱韵开门见山， 你还记得你以前要做的事吗？ 静了几秒，李寻挂断电话。侯宁回神，夺回手机，冲朱韵吼道， 你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刚才还不是认都没认出他。 他猛地撞开朱韵，又泄愤似的撞了田修竹一下，冲出巷子。朱韵手掐着腰，深呼吸。他闻到泥土的味道，雨后的地表味道很重，他奇怪自己现在才察觉。田修竹低声说， 走吧。 侯宁闷头跑了半条街，终于看到靠在路边树下抽烟的李寻，他跑得肺都要吐出来了，蹲在李寻身边呼哧呼哧地喘气。 你也不挡我， 他抱怨道， 那女的瘦得跟母夜叉一样。 李寻不说话，侯宁抬头看他， 你走这么快，该不会也是因为怕他吧？ 李寻冷眼看他，侯宁忽然又兴奋起来，从怀里掏出两个皮夹， 哎，你看那对狗男女的钱包，我临走前弄来的。 李寻叼着烟无言地抬头看树冠，见过朱韵，他比平日话更少。 哎，那唱歌的不给我们钱也没事，哎，想搞垮公司难度有点大，不过单独搞垮两个人很简单。 侯宁贼笑着说， 我有无数办法套他们的钱，要不干脆买一赠一，把他们亲戚朋友的也一块顺来，我给你想了个好点子，咱们把他们的钱搞到手后全买成狗粮寄回给他们家，你觉得？ 侯宁说的兴致勃勃，忽然停住，视线落在手中朱韵的钱包上。车里，田修竹提醒副驾驶的朱韵系安全带。 你们聊什么了？ 田修竹发动汽车。 没什么，他什么都不肯说。 田修竹将车从地下车库开到路面上，光晃的两人眯了眯眼。 他不信任我，我没认出他，而且我跟你在一起，他觉得我背叛了他。 那不算没认出。 田修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缓。 你不知道他出来了，也不知道他今天会来，是他们钻牛角尖。至于我们， 难道他让你六年不能跟任何男人聊天吃饭？哪有这个道理？ 朱韵看着窗外，低声说： 以前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觉得拿他跟其他男人做比较，都是一种背叛。 田修竹静静开车。 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。 六年很久，时间能改变很多东西，不是任何人的错。况且你们那个时候太年轻了，分分秒秒都觉得是一辈子。 他趁路况较好，转头深深地看着朱云。 这种事情别人说什么都没用，只有自己才清楚。你觉得自己背叛他了吗？ 侯宁惊讶地看着手里的钱夹。 这是你？ 在朱韵钱夹最里面的一层，他翻出了一张照片。照片是偷拍的，在一间稍显空荡的会议厅里，一个个子很高的男生正站在台上当众发言。照片像素极低，看不清男生的脸，只有一头金发在暗淡的图片中亮得惊人，让人轻易感受到男孩的年轻气盛和野心勃勃。李寻拿过照片，这照片很旧了，但保存得干净，刚刚侯宁的脏手蹭到上面，是这六年来唯一的污渍。不，他顿了顿，不止六年吧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来着？李寻一手拿着照片，一手夹着烟，他忘了抽，就像忘了照片里那个意气风发的人是谁一样。八年还是九年？小半截烟落地，他空出手掐住自己的鼻梁。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？时间太可怕了。一阵风吹过，树上落下叶子，手里的照片也松动了，他反射性捏紧。路上行驶的车辆里，朱韵望着窗外落叶，进行了认真而漫长的思索。他不得不承认，六年过去，他已然忘记了很多情情爱爱的细节，唯有他们一起奋斗过的那些日夜，还有他曾点亮却没来得及走的那条路，始终牢牢刻在他的脑海里，宛如石骨，在时间造就的废墟之上，拔地参天，固若金汤。时间不可避免地磨平了很多东西，只留一点精粹到海枯石烂。朱韵并不清楚这六年牢狱带给李寻怎样的变化，他唯一知道一点，那就是时至今日，只要他指明一个方向，他仍肯毫不犹豫放弃一切，为之破釜沉舟，孤注一掷。背叛究竟要如何定义，朱韵自己也说不清楚。 妈的小贼。 两个小时后，朱韵和田修竹发现钱包不见了。当时他们刚好吃完饭，服务生手持账单来结账。 先生女士，请问是现金还是刷卡？ 田修竹靠在椅子里神游太虚，朱韵冲服务生笑笑。 再上份甜品，我们还要再坐一会儿。 服务生离开，田修竹感叹， 真厉害啊，撞一下就能偷走，拍电影一样。 你还佩服起他了？ 反正里面也没多少钱。啊，对了，你的证件在钱包里吗？给他打个电话让他留一下。 田修竹，他偷了我们钱包。 朱韵特地咬住偷这个字眼。 你怎么像东西忘在朋友家了一样？ 田修竹努努嘴。 那报警抓他吗？ 朱韵顿住。田修竹笑道， 所以嘛，算了吧。 手机响起，朱韵看到屏幕上显示的联系人，瞬间从座位上弹起来，到一旁僻静的角落接电话。 任迪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 朱韵捏着手机。 李寻出来，你至少跟我提一句啊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 他怎么样？ 任迪不慌不忙地问。 有没有气死？ 任迪咯咯笑。 就是我故意的。怎么着？ 为什么？ 看他不爽。 这理由真是充分的让人无法反驳。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任迪反问道。 你跟他什么关系？或者说你们之前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他出来的消息需要我告诉你？ 朱韵静了静。 他什么时候见的你？ 昨晚他刚出来没多久，第一个去的是高建宏那儿，估计是见到姓方的受刺激了，马上就跑来找我要钱。话说回来，你看他那张脸了吗？ 什么？ 好像天上天下全宇宙都欠他的一样，谁欠他谁他妈也不欠他。 任迪默然点烟。 你当初乐队是靠他资助？ 朱韵发誓，他只是偶尔想到，随口一提，谁知任迪瞬间就炸了。 你这是在怪我了？ 朱韵立马澄清。 没，绝对没。 那你什么意思？ 朱韵发现自己在两个人面前只有认怂的份儿，一个是李寻，一个是任迪，至始至终从未改变。 我就是…… 朱韵编不出理由，只能实话实说。 我就是有点开心。 什么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